讲什么什么情况，怎么样嘛？所以最近我们到这里，到这里在那个阳光山嘛，日子那边的，那个永 安寺。开始讲《礼古》第一章之前咧，我哋讲一讲嗰个上次俾大家试睇嗰个圣经嘅章节，喺度练习啊。咁、那个功课咧就系、是，譬如话《礼古》第十章四十八节，你揾咗耶稣嗰个称呼嘅咩咧？咁好，阿汤啊，即 老公 你啊，系马尔哥第十章四十八节，你揾到个耶稣嘅称呼叫咩啊？ 得未住子，啱 唔啱？ 唔得嘛？ 哇， 要靓 仔 啊！ 佢自己嗌攞嚟做功 课嘅。啊，咁好啊！嗱、啊，呢、啊這个即系可以练习到，即系知道点揾系咪？好，第二个就系 啱嘅， 点 样？ 吓咩啊？点样啊？ 唔系佢望下，你戴眼 镜 啊要？ 啊，你戴嚟。佢系发明之子嘅孙。 系啊，十咧。 十啊，即系点样啊？好，马尔谷第十五章第二、第三或者第三十二节咧。啊 ，Helen 咧？ 马 西亚十六个，唔系 第十五章，第 三十二啊 嘛，三十二， 第二啊，第二 版我二同三十二一样嘅。 二咧，我仲有一个问题咧，系咪君王咧，还是耶稣 ？O K， 咁啊，耶稣嘅， 即系耶稣嘅君王。 君王 ，O K， 犹太人君王得唔得？ 佢系犹太人君王先啦，就应该知道先啱咧。 如果你有埋三十二咧， 三十二马西亚咯， 嗯，三十二马西亚 系。 嗱，首先第十五，我記得咧就係兩個都係君王嘅，一個係以色列君王， 一個猶太 人君王，嚇，係啦，所以咧就應該係君王， 唔係馬西亞， 唔係馬西亞， 君王， 君王 ，OK， 然後第原來谷受章十九節，咁啊，阿 Linda 話咧， 佢係坐喺天主嘅側邊嘅。 主耶稣， 主耶稣啊！然后咧就然后就去到谷第八章廿九节，好又去翻阿汤 八谷八二九节 系啊， 耶稣 嗱，耶稣系本身佢个名啦，咁我哋而家耶稣嘅另啲称呼，另外称呼吓，第八章廿九节咩？ 頭先 阿 姐都 係坐嘅啦，馬西亞，馬西亞，馬西亞係嘛？好，我哋跳咗去，跳咗去咧，第八章，三十一節，谷第八章三十一節。 我始 終係 耶穌喎。 唔係耶穌，唔係耶穌，唔係耶穌嚇。耶穌因為始終係呢個我哋講耶穌啦，咁耶穌有第啲稱呼嘅。 呢個係叫人子啦。 人子，有冇聽下？ 唔應該嗌耶穌。 佢本身就是耶稣，咁而耶稣 你 哋第二称呼系啦，吓，你听唔听啊？你试下咧，第八章三十一节。 第八章三十一节。 第八章三十一节咧，耶稣就开始教训佢哋，听唔听？ 第八章。第八章。 系啦，三十一。你揾谷左上角谷八， 呢个谷啦。 你揾个八咧，左上角。第八章啊，嗰度咧谷八廿九至九三十九九至九。 八章系嘛？ 系。 九啦，九七章。 系啦，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嗯， 第八章三十一， 睇住啦， 三十八呢度系呢度啊， 阿方啊， 啊， 嗱，佢指呢度， 即系三十一章系嘛？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 一系。 O K， 咁三十一咧，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 长老师在长老，被长老师在长和经师弃绝，且被要被杀害，第十三天以后必复活。所以耶稣的另一个名字叫咩啊？即系被称呼叫人子啊。 哦、 OK， 人子。 嗯，人子。咁至于点解咧，我就而家唔理佢住啊。就最重要就系你知道嗰个章节。啊、即是其实重点是想大家练习找个章节、OK? 然后第马尔谷第十五章三十九节呢， 这个主旨 三十九容易找的呢，你要看個左上角或者右上角，不敢呢來到去和尚中39看到嗎、面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這人真是天主子，這裡是39節嘛，所以耶穌是什麼？ 天主子。 天主子，沒錯啦，沒錯啦。好，最後一個，最後一個即是功課裏面最好的是馬爾谷第十四章，第十四章，那你前後找了，那你容易知道翻轉頭了，即是說十四章的45節，你首先找到個章節先的節，寫五找到先， 43, 44, 45 OK， 好了，读出来 了。由达斯一来跟纳克到耶稣跟前说：纳波人啊， 纳比， 纳比，这个是不是耶稣的尊重名啊？ 耶稣的另一个名字，其实意思就是说，纳比的意思就是师傅。 啊，即是师傅啊？ 师傅，即是由这个叫咧啊，由达斯咧叫耶稣啊师傅咁啊。 这个声 音你 这个 声音好了，那么有个概念了，你明白吗？有个概念就是说、我的重点不是在于只是要看到耶稣有什么功能还是什么称号，重点是在于你练习稳个章节、这个练习就有相同好处，就帮助我们、都知道是耶稣的称号了。好，咁呢我哋今日呢就讲马尔谷嘅第一章开始啦，就希望最少讲两章，如果可以讲到三章仲可以讲晒。咁我呢就试下一段一段咁样去试下解释下。或者我虽然呢大家都读，即係我叫大家讀嘅啦，讀到第二章啦，咁就不過咧就幫助喺呢度而家開始咧，就我哋讀一讀，就一段段讀，第一章嘅第一段。阿 David 幫我哋讀嘛，第一節至到第八節。 約翰的使命，天主子耶穌基督福音的開始，正如先知以撒以亞書上記載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你的道路。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使者约翰便在旷野里出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间束的是皮带，食的是蝗虫野 野物穿的哦，唔系 sorry， 他宣告说：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我以水洗你们，得却要以圣神施洗你们。 嗱喺呢度咧，一开始咧，马利谷，我上次简单讲讲过啦。马利谷嘅宣讲对象咧系一啲初信，即系预备想认识耶稣基督嘅人。所以咧，马利谷咧就唔想讲耶稣嘅历史嘅来龙去脉，一讲就系话佢净话天主指耶稣基督嘅福音嘅开始，佢福音嘅先起信，吓宣讲啲好嘅、值得我哋高兴嘅、有福嘅说话啲事实消息。咁所以咧，天主指耶稣基督嘅福音开始咧，即系唔系指呢一本书，呢本马利谷福音，系指个内容系咩咧？系耶稣基督嘅宣告嘅喜讯吓。咁佢咧就引用咩咧？引用以撒亚先知喺旧约里边嘅其中所谓四大先知嘅其中一个，就以撒亚。咁呢個先知書曾經有咁嘅記載咧，講關於咩咧？關於耶穌嚟之前將會有個預象，就係話睇下我將派我嘅使者喺你面前，咁喺你面前咧就係指佢你咧就指係指耶穌基督，但係使者咧就係喺耶穌基督之前，喺你面前預備你嘅道路，曠野中有呢個預備你個道路就係呢個使者啦。然后呢个车做咩呢？佢话旷野又用另一个最终记录开始嚟，旷野中有个呼号者嘅声音就系呢个使者啦。佢你哋应当使者就宣讲讲呢咁嘅喜讯，你哋应当预备上主嘅道路，修正嘅途径。点解呢？呢个因为呢个耶稣基督嚟啦嘛，或者话呢个天主子要嚟啦嘛，耶稣天主所派遣嘅人要嚟啦。咁呢个系喺。其實在舊約先知咧，有幾個有先係有唔同嘅先知咧講嗰啲説話嘅。如果你哋有興趣咧，翻去再剪下或者見一見一個啦。我哋見你以撒以亞先知書40章，咁啊剪去嗱，由馬利谷福音到見就剪咧，見你前面嚇咁厚咁上下口度啫嚇，就係以撒以亞。咁因為先知書咧就係本。圣经的中间咁长啦，衣服个衣， 哦，衣服个衣， 企人边，做个衣服个衣，啊，即衣烂个衣，衣40章， 40， 想射先吓，右上角40， 右上角嗰个位系40， 啊，如果唔系右上角左上角咧，你就两边揾啦，啊，咁而家呢个咧就系左上角嘅，啊。40章35至9節，左上角右上角之類係啦。 第三節第九節。 啊！呢個係舊約先知，三十九節。在荒野中为我哋天主修平一条大路，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山梁要铲平，隆起的要削为平地，崎岖的要辟成坦途。上主嘅光明要显示出嚟，凡有需要的都要看见。这是上主亲口说的。有个声音话：呼喊吧！我答说：我呼喊什么？ 反倒是基督相似草。他的美丽似田野的花，像似的风吹来，草必枯萎，花必凋谢，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你看到第三节一开始就话，有个呼喊的声音在旷野中收到个葡萄的麦当，是不是同章嘛？ 马尔谷嗰度， 马尔谷佢所写嘅一样，虽然个字唔系每个字一样，不过个内容系一同一意思嘅。所以马尔谷咧要引用翻旧约先知嘅预言咧。曾經講過呢件事，所以我哋話究竟要讀舊約咧？咁就係舊約俾我哋知道咧，有關耶穌基督降生嘅時候嗰、那個徵象，有咩標記，有咩現象咧？咁我哋就睇到啦嚇。咁而家的而且確有一個人叫做約翰嘅喺旷野裏面宣講，呢、這個係點咧？佢就係話穿駱駝毛啊，嘅衫啊，腰間束皮帶啊，食嘅蝗蟲嘢嘛等等，呢、這個就係約翰。咁大家都對朝聖都記得啦、我哋咪去探訪兩間聖堂嘅，一個約翰嘅聖堂，係嘛？一個咧就係以撒伯爾朝聖母探親個地方嘅，嗰、那個就係約翰啊。喺呢度咧就係、約翰就係耶穌嘅先驅，所謂先驅就係好似一個人，英女王嚟加拿大探訪喎，以前咧派個使者嚟安排，同呢個總理話喂。我有英女王要嚟探訪喎，你準備一下探訪咩地方啊？整理一下喎，即係整理咗先嚇。咁呢個耶穌嚟嘅之前咧，當然咧唔係整理嗰個地方嘅清潔，而係整理人心，一個接納耶穌嚇。所以當約翰宣講嘅時候咧，佢話你哋要悔罪啊，你哋要去受我洗禮啊，等等等等。咁有啲人就去接受一個悔罪嘅洗禮。嗱，呢個悔罪嘅洗禮。不是耶穌基督建立的那種洗禮，而那個表達這些人願意去承認自己的個錯誤，然後呢去歡迎耶穌來臨。所以約翰宣告的時候他說什麼？他說那個比我更加有力的要在我以後來，我現在出來了，不過他遲些來、但是我怎麼連踎低俯身解他的鞋帶都不堪當。咁只係讓你哋聽我講咯喎，但係你以為我好巴閉啦，聽我講嘢。不過其實我好渣嘅啫，啊，嗰、那個要嚟嘅仲緊要啊！我連假嘅鞋帶都冇穿夾。我咧用水洗你哋，但係佢咧用聖神洗你哋，係更新一層嚇。咁喺呢度咧，睇到咧就係即係一個耶穌出現之前嘅一個現象，一個即係呢個舊約先知預言嘅現象都出現咗啦，俾啲。聽眾俾當時嘅猶太人咧知道，咦？即係約翰所宣講嘅係以前先知所預言嘅，而家出現嘞喎。換言之，如果佢哋深信先知所講嘅説話咧，佢哋就容易接納耶穌；如果佢哋唔相信咧，就冇得即係會拒絕耶穌啦。啊，咁其實正話我同大家睇到咧，以撒爾先知書嘅其中一段咧，其實馬拉基亞咧另一個叫所謂細先知啊，馬拉基亞。第三章嘅一至二節咧，有同類似嘅説話啊。咁我唔查啦，呢、這個唔查啦，唔寫啦嚇。即係同類似嘅説話嚟嘅啫。咁所以先知書咧對我哋講認識信仰係好重要嘅。好啦，我哋讀去跳第二段啦。咁啊 ，Linda 幫你讀啦。耶穌受洗嗰段。 谷米谷。 係啦，係啦。谷子。谷，佢就先啦。第一章嘅繼續第二段就係、第九節。 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利利亚纳匝勒来，在约旦河里接受了约翰的洗。他刚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劈开，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的上面，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里40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 好，唔该。嗱，呢一段咧就直接讲到耶稣嘅事情啦。咁当然啦，我哋咧就睇圣经就好似列到落啊嘅，其实系即系一个。 即係有時候我哋要將佢睇變成好睇電影咁，你知道電腦電影嘅鏡頭咧，講講下呢樣，我即係講咗第二樣嘢嚇，個鏡頭轉咗第二度噶啦，呢、這個就一樣啦。佢喺嗰啲日子咧，耶穌由加利納亞出嚟，大家記得啦，加利納亞邊度啊？喺個地圖裏邊嘅 上邊 左上，係咪？即係唔係最好上啦嚇？但係如果係 都好上 嚇、啊，都好上下噶啦，不過唔係最上嗰度啦嚇。就係喺嗰度加利納亞出立集嘅出嚟，因為耶穌逃難喺埃及逃完難之後咧，就翻翻約瑟、亞瑪利亞同耶穌咧翻翻去納撒勒生活啦。咁納撒勒咧係屬於加利納亞省嘅。佢喺約旦河裏面受約翰嘅洗，因為約翰就喺約旦河為人受洗嘅。咁、啊、耶穌點解要無端端去接受洗禮咧？咁啊，佢又有含義嘅喎。約翰宣講就話：你哋要悔改啊！去等待嗰個要嚟嗰位啊，咁耶穌就係要嚟嗰位啊嘛，咁要點解要去洗禮呢？我哋要明白呢樣嘢啦。第一就係耶穌嗱喺後面我哋睇到嘅，佢就話人子，就話喺度講啦，耶穌個名嘅名字稱呼咧叫人子，人子嘅意思咧係人。嗱，我哋而家就講喺成個舊約完咗。新約都所寫嘅嘢完咗，到我哋呢個年代，我哋只講人字講邊個講耶穌。但係當時嚟講，人字呢個字眼咧，係講人係天主嘅仔，就簡單嚟講嘅天主嘅仔叫人字。咁耶穌為咗表達咧，我係人之中嘅一個。約翰宣講話你哋要悔罪，要嚟回歸天父嘛。所以耶穌都好似呢啲群眾一樣咧，去聽約翰嘅宣講。去接受耶穌去約翰嘅洗禮，唔係佢有冇罪嘅問題嚇。咁、然後咧就話喺約翰受約翰嘅洗禮，佢啱啱由水裏邊上嚟。我哋想象之中啲人洗禮點啊？喺河裏邊浸啊嚇，浸之後就河上翻嚟啦嚇。好似我哋想象之中啊，浸落去，拱拱拱拱拱，你哋信唔信？你所有上翻嚟啊？咁讲上翻嚟嘅时候咧，就啱水上咧，就看见天裂开咗。天裂开咗咧，有个意思有几重嘅意思。第一个就系犹太人嘅主就嘅观念，观念系咩？系创世纪第一章喺福音喺圣经里边嘅系创世纪嘅第一页第一章嗰度咧就睇到噶啦。喺最前，如果系圣经咧，第十页整件第十件咧，那個宇宙咧就係咁嘅。咁個天咧就有一個拱形，咁上邊咧有水嚇落到嚟，而家係水啦。嗰個天上嘅水。 第九頁，即 係 第十頁。 第九頁。第十頁。係第十頁個圖。 哦， 係個圖啊！第十頁。第九頁就係個創造第一章啊。 創世紀。 係有第另外一頁加住個人加另外一頁後面。咁咧就嗱，呢个系当时嘅犹太人嘅宇宙观，个宇宙系咁嘅吓。咁天开咗，天开咗咪即系雨啲水就流落嚟啦。一方面系咪？第二咧，其实咧，即系呢个咁嘅观念，天开咗，天开咗，我哋而家都唔会讲天开啦。如果讲你讲天开啊，就好得乌云密布，突然之间咧啲云散咗啦，咁佢你今日天开喎、咁。我哋會咁講，咁就表達咁意思嚇。但係咧，佢個更大嘅意思咧，就係天主同人之間嘅一個障礙啊，交往嘅障礙咧打開咗。呢個最重要嘅。點解天主同人嘅關係本嚟係人受天主所造噶嘛？安置喺呢個所謂地堂裏面生活噶嘛，樂園裏面生活噶嘛。咁點解會隔開咗咧？就係因為人。個元祖犯罪之後咧，人背叛天主咧，咁天主就派一個守衛呢個天使咧，守住個樂園嘅去路，人就唔可以去樂園啦。咁從此咧，人同天主嘅關係可以話有個阻隔中斷啦。直至到幾時啊？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咧，先有機會。咁而家呢個一個開始啊。咁佢話天開咗之後咧，聖神好似甲子。降落嚟喺耶穌上面， 同时有声音发出话：你就是指耶稣啦，是我的爱子，我恩怨喜悦。为什么即是耶稣天主会喜悦呢？因为耶稣成行他的旨意嘛，耶稣是他派遣下来要救赎人类的一个他的圣所谓圣旨，我称为是吗？咁然后呢，呢、这个圣神降落嚟，有佢个表达个意思呢，就係、是、所谓圣神赴任，耶稣呢接受一个使命，天主俾受耶稣受天主嘅接派遣，接受一个使命，而圣神呢为佢赴任。呢、这个赴任呢就係、是、旧约里面嘅一个标记，做君王，如果以天主派一个人做君王呢，他要受施制的扶佑。譬如说达比做君王的时候，他就派撒母耳先知去为他扶佑。咁當時撒母耳去達比屋企嘅時候，佢問佢老豆：，你啲仔喺唔喺度啊？一個兩個，一個又高大英俊嘅，咦？唔係，又超咗話唔係呢個，又唔係嗰個，唔係嗰個。咁係咪你嘅所有仔都翻咗嚟？佢唔係，仲有個田間就係達比放羊喺田。咁話唔得，我哋唔會，我哋等埋佢翻嚟先。咁佢翻嚟之後咧，天主話俾佢聽就係呢個。咁於是撒母耳咧就為達比富人，使佢成為犹太人的君王。撒乌尔是一个另一个君王来的，是达美之前的君王。本来撒乌尔这个君王呢，是犹太人说我们需要君王，好像外邦人一样，有君王管理我们，管理我们，咁于是天主好啦，咁俾落啊撒乌尔做君王。但撒乌尔做初初都几好嘅，但做到下咧，佢唔听天主话，所以天主唔中意。佢就咩唔听天主话之余咧，仲贿赂天主添。天主話：你同外邦人，你攻打敵人嘅時候咧，你唔可以攞人哋嘅嘢，你唔可以乜乜乜乜。咁啊，呢個撒母耳又係啊，哇！啲肥牛靚喎，嚇呢啲嘢靚喎，於是啊，呢個女人又靚喎，咁啊攞曬翻去。咁啊，天主話俾撒母耳聽：喂，我聽到嗰邊有個羊圈裏邊咧，有啲羊喺度叫喎，啲牛喺度叫喎，嚇！即係其實天主已經暗示話佢做咗啲唔好嘅嘢，嚇、叫佢唔好做，佢就貪住攞人啲嘢。咁於是咧，就天主捨棄咗呢個君王，就立咗阿達利做君王。所以撒母耳去赴任嘅時候咧，佢撒母耳都驚，都對天主話：，喂，我要咁樣做，如果撒母耳知道我走去為佢赴任，我死緊，佢先至可能殺我。啊，天主話唔使驚，你去，我幫我帶你咁樣。咁所以咧，所以做司祭嘅、做君王嘅或者做先知嘅咧，都接受咗富有。嗱，呢个富有当然咧，喺呢度睇圣神降落嚟喺佢上面啫。我哋睇到所谓人嘅咁，将我哋领肩嘅时候富有噶嘛，将个油擦喺佢额头上，擦喺手上咁样吓，我哋睇唔到。但系一个象征性嘅含义吓。咁如果讲富有咧，由旧约好早已经有噶啦。喺所謂户籍記梅瑟五書嘅時候噶啦，我哋睇一個咧，就係呢個關於話耶穌因天主佢個愛子喜悦嘅以賽亞先知書，正話先知個伊啦，四十二章第一節，伊你查伊，正話先個伊嚇，伊中間咁上下嘅， 四十二章， 嗯。 四十二章 中間咁樣，揾到個意義啊？ 一九一二叫佢俾万民全部真道，佢唔呼喊，佢唔宣扬，佢喺街上听唔到佢嘅声音等等。啊，听唔听到？即耶稣又系耶呢度米高福音要讲嘅咧，就系、是、先知书以前已经讲过嘅嘢。啊，咁会唔知耶稣直就系呢一个人啊？又有多个多一样嘢去整个对照咯，系咪？好啦，咁跟住呢，耶稣受咗洗，约翰嘅洗礼，然后收到圣神嘅富有，而声音天上有呢个声音俾约翰听到啲声音，或者耶稣自己听到啲声音之外呢，然后圣神立即吹佢去旷野里面，点解到旷野里面呢？嗰度系约翰为群众洗礼嘅地方，而家呢佢洗礼之后呢就离开呢个群众去到旷野。抗野是一样一个标记，一种征象，是与天主交往的地方的。我们很多次会看到，今天其实一样，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看到一些隐修士的抗野里面修道。我们不是去朝圣的时候见到一个隐修院在个山，正式山卡 山的中间， 在那些地方呢，即是避开个 世界的扰乱，他们专门呢跟祈祷跟天主交往的地方的。咁圣神出去到旷野里面呢，就意思在这里。约翰一般就跳了，没有说耶稣在旷野里面守严责四十这么多守魔鬼时候，没有这个记载。但是他这里很简单，就说他在旷野里面四十日这么久受撒旦的试探，同野兽一齐扶手，天使服侍佢，好简单咁讲。佢冇话佢第一次受咩试探，第二个受咩试探，第三个受咩试探。喺马窦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就有呢个每一个试探嘅对话，魔鬼同耶稣嘅对话。咁四十日咧，我哋好多次喺圣经里面要睇到四十日或者四十呢个字眼。犹太人在旷野里面行了四十年才去到福地。咁样耶稣嘅四十日咁耐都受魔嘅时候，四十系一个而家象征嘅数字，即系表示好长，长到咧每一件事咧应该四日做一样噶啦，即系好长。咁所以咧，耶稣就去呢度，魔鬼受撒旦，撒旦咧其实就即系所谓魔鬼啦，撒旦系一种英文嘅译音嚟嘅 ，Satan 啊，咁啊敌对耶稣嘅敌对者。即黑暗的世界，黑暗的勢力，而同野獸在一起，為什麼跟野獸呢？天主創造這個世界的時候，人其實跟野獸在一起生活的，野獸其實沒有跟人會，即獅子或者是咬人的，沒有這回事的。而在以撒爾亞先知書裡面都說，在將來的角度，天主的角度呢，新的耶路撒冷出現的時候呢，甚至耶稣都讲啊，有信德嘅就点咧？蛇都唔会去即系毒蛇咬到人嘅，人都冇事嘅。狮子同羊一齐生活嘅，而耶稣咧同啲呢个即系野兽就咧表达咗一个融和因为天耶稣系咩啊？某程度上嚟讲，佢都系创造主，因为佢系天主子嘛，系咪？我哋话天主系一个。创造主嘛，是 creator 嘅创造， 創造者嘛，係嘛？所以咧，野獸咧唔會同耶穌有好似有我哋好似人咁同耶穌衝突嚇，點解收我啦？呢個收我咧，從咩咧？從天開咗啊！喺呢個開始咧，人呢啲開始有個徵象嘅睇到。好咁啊，耶穌咧就受咗去祈禱啊，受試探啊。咁當然咧，試探裏邊耶穌嘅生活咧，佢係受到天使嘅服侍。咁天使咧就喺福音裏邊，福音嚟講咧就開始講呢樣嘢。咁天使裏邊其實耶穌都喺自己嘅説話裏邊講過幾次。一個就係當耶穌俾人即係捉嘅時候，咁有人用劍殺咗一個人，殺咗即係削咗一個。兵士兵的耳朵啦，咁耶穌話：，你快收翻劍裏面，收翻劍。你估如果要啊，你估我唔可以叫天君嚟到咩咩咁？呢啲係天使嘅一個嚇説話。好，我哋第三段啦。Helen 幫你讀啦。 啊，我都揾唔到。 第一章。馬爾谷的第一章第十四節至到第十你講第幾章第幾節呢，你任何一本聖經都答，所以唔講俾好。但我哋時都可以買呢個福音嘅，就正錢其他福音喺度參考睇翻啲資料嘅啫。 第一章。 第十四節至到二十節。 十四節。約翰被監禁後，耶穌來到加利納宣講天主的福音說。時期已滿，天主的國來近了，你們每個信從福音吧。當耶穌沿著加利納亞海行走時，看見西門同埋西門的兄弟安德勒喺海裡撒網，他們原是漁夫。耶穌向他們說：來跟隨我，我要洗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他們便立刻拋下網，跟隨了他。耶穌向前行了不遠，喺見大伯德的兒子亞各伯同埋佢嘅弟弟約望正在船上收網，耶穌立即召叫他們，他們就把自己的父親大伯德同埋用工們留在船上跟隨他去了。 好嘅，唔該嚇。嗱，開始就又講另一段啦。開始講由耶穌傳教開始，前面就係佢嘅準備功夫。耶穌傳教準備功夫啊，就係即係受洗啦、祈禱啦、受魔鬼試探啊。即係你出去做嘢之前咧，好似你讀完大學啦，出去做嘢啦喎，你都要同啲仔女講喂，呢個世界係唔同噶嚇。你要醒啲啊，冇俾人呃啊，或者有人話咩啊，你都要諗清楚啲先啊。咁即係什麼鬼試探咧，就咁上下嘅嘢啦嚇。即係我個比喻啊，我唔係話真係咁樣，係比喻。咁即係一個準備。咁而家開始傳教就幾時開始傳教？佢約翰被監禁之後。約翰前面就只係簡單咁記載咗佢做宣講嚇，還受洗。咁而家咧點解受監禁咧？因為同哈洛德之間的一個衝突，約翰所宣講的東西某程度上哈洛德當時是他的君王加利亞，他喜歡聽的，不過呢他覺得這些說話針對他不喜歡、所以呢困了哈洛德，而知道後來因為這個機會呢殺了約翰，沒 殺到是不是？ 未殺，現在暫時未殺， 哈洛德 殺了約翰，哈洛德殺了約翰，不是約翰殺了哈洛德。約翰被監禁之後呢，耶穌就來到加利納亞宣講天主的福音，他 他就先讲，因为佢个福音内容四句说话，时期已满，天主国临近啦，你哋悔改，上面从福音啦。嗱、啊，呢四句咧，其实好多好多好多嘢，吓、啊，即系我哋话呢四句嘢喺马尔谷嚟讲系全个圣经，吓、啊。第一时期已满，因为啲时期已满咧，讲时期嘅意思咧。就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个信喺神学里面一个时期嘅观念，我哋话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咧，系末世时期。啊，当你喺末世时期嘅时候咧，唔好俾我哋个错误观念就话呢世界末日啦咁。啊，因为耶稣当人天主创造人类，后来人类犯罪，直至到天主预言话将来有一位。在所謂原始福音，一位人要降，有個女人要懷孕生子啦，要取名叫阿瑪路爾啦，然後咧就佢會踏上有魔鬼嘅頭腦啊，等等等等，係一個準備嘅時期，準備時期。咁準備時期幾時去到準備完咗咧？就耶穌出嚟嘅時候，所以話我哋話新約時期一個開新嘅開始，新約新嘅盟約同天主再次建立嘅盟約新開始。咁時期應該就已經到啦，呢個時期嚇，呢個後期後已經係冇再冇一個所謂另一個時期噶啦，所以我就末叫做末世時期咧，就係呢個時間嚇。 末世佢唔可以當做係天世界末日。 唔係嚇，而家係不一個段落啫，開始至到。佢嘅結束，然後一個新嘅新約就末世啦，開始直至到世界結束。 其實而家都 係嘅，而家都係末世時期。 而家叫做末世係啦， 都叫末世。 耶穌開始就叫做末世， 即等你去世界末日啦嘛。而 家咯，而家末世時期係好彩嘅。哦，到幾時先有冇記帶啊？ 冇記帶，因為耶穌都唔知。 係啊，耶穌都唔知幾時。咁我哋話世界末日咧，係指。最後你講一個嗰日，但如果末世時期咧，一個時期係好長嘅，一個時期，一個係世界末日嘅日，就係變咗個。 即係正如頭先編導話，四十日係代表一個時期，唔係真係代表四十日，即係個觀念，即係一個形象性嘅嘢。但係咧，呢個時期就會完成一啲嘢。 好啦，咁啊，佢然後咧話天主國臨近啦，點解話世界時期已滿咧？就是已經準備很多東西，天主在舊約時期為以色列子民預備啊，透過先知的預備宣講啊，你們要悔改啊，這個救世主就要來臨啦、啊、那你預備了的東西時期已滿、啊、天主國臨近，天主國臨近，黑暗的世界要衰退了，光明來了，就開始找燈，沒有黑，沒有黑暗這件事啦，是不是？那所以天主國臨近了，就不臨近了、啊、即是未彰顯的、啊、一路來了、啊啊、你們要悔改，因為臨近的時候你們要悔改才讓祂進入來嘛，即如果我們所謂你已經裝滿了水的，我想倒水你都倒不到，所以那個如約翰書所說的，你們要悔罪並接受那個悔罪的洗禮、啊、耶穌就說你們要悔改、啊、悔改不要再做以前做的不對欺壓人家的事啊，呃人家的事啊，等等的事。咁原來信從福音啦、啊、福音是什麼？就是喜信啦。咁呢個喜信喺邊度嚟呢？就是耶穌基督本身是一個福音。因為我哋期待緊佢嚟咯，咁係咪一個喜信呢？係喜信嚟㗎。咁當然佢宣講嘅內容都包括在內啦。咁好啦，我就唔去詳細每一個呢四句裏面呢每一個字去詳細解釋下。跟住咧，宣告福音咧个过程里边咧，当耶稣沿住加利利亚个海行走嘅时候，我哋知道个海都几大噶，系嘛？佢睇到西门嘅兄弟安德勒系阿哥，西门其实即系边个？记唔记得？ 巴多罗 吓，巴多罗其实细佬。咁啊，佢喺里边撒网，佢因为佢哋本身系渔夫，耶稣就向佢哋话：，嚟跟随我，我要使你哋成为渔人嘅渔夫。本來漁夫就捉魚的，現在不是，是捉人。他魚人的意思呢變成是動詞，好像 walk the dog 那樣、啊、即是動詞來的， 愚人即俗人，唔係做愚蠢嘅人啦。咁啊，俗人嘅愚夫，於是咧佢哋即係呢個一個俗語咧，咁佢哋明嘅嚇。對當時嘅人類，佢哋兩個咧就立即拋低網啦，跟隨咗耶穌。於是耶穌繼續向前行啦，唔係幾遠咧，然後睇見再伯得嘅仔兩個仔，雅各伯同佢嘅細佬約望。嗱，邊有兩對兄弟啦？邊個哥邊個細佬有觀念啦嚇？雅各伯阿哥，約望係細佬。安德勒阿哥，伯多勒係細佬嚇。佢話佢哋點解呢兩個正喺船上收網啊？咁啊，收網嘅即係捉完魚或者係冇魚捉嘅等等嘅時間，咪即係收你個網去捉魚嘛？我哋係咪？耶穌於是就召叫佢哋話：啊，佢哋就將自己嘅爸爸再伯德同埋佢嘅助手啊留喺船上，佢哋兩個咧走咗，跟住耶穌去，佢哋好爽快。啊，你睇到呢兩對兄弟咧都好爽快跟住耶穌去。啊，喺呢度咧，我哋睇到一樣嘢，有冇人咧叫你入去嘅？ 信德 一方面合 德， 第二方面是平時他對望追求或者話一種對信的了解認識先會嘛。係 啊。 如果你都不知道耶穌是邊個，你都不聽過舊約裏面所講的嘢，會不會？係啦，佢兩個咧就即係兩對兄弟咧就即刻去咗，跟咗耶穌去。咁耶穌嘅傳教咧個開始咧。嗱，喺馬爾谷咧就佢哋簡單好多，係一開始就行下就叫兩個呢個兄弟，叫兩個兄弟咁跟咗佢喺度跟嗰度宣講，咁就有啲叫叫早啲，有啲叫遲啲嚇。嗱，我哋繼續落去咧。 呢個馬爾谷福音啊，好似好詳細咁樣講啲嘢出嚟 嘅。有啲仲詳細啲，不過我哋已經係 呢個 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了解耶穌基督傳教嘅嗰啲過去嘅嘢咧，我哋要讀曬幾個福音，先有會更加清楚。而家暫時讀一個先。好啦，我可唔可以讀《哥法中講道驅魔》嗰段，即係廿一節咧，成段佢哋廿八節，21-28。 他們進了 《哥法中》。 国法用一道安息日，耶稣做进入会堂，部分人 都 叫他的部分，我的一句你是的，师门一样，当时对他们的会堂里。正有一個邪魔的人暗暗叫出 立 錯人，耶穌，我問你有什麼相關，你竟來欺騙我們，我知道你是誰，你是天子的圣者，耶稣祝佢都知道做真话喎。 唔紧要， 系识噶，听噶，听噶，耶稣识听噶。 耶稣必责他说：不要独声，从下身上出去。阿摩斯来也好。好命， 求完 了一阵，大喊一声，就同他身上出去了。众人大为惊， 吓，嗰度咩字啊？ 惊愕，以致彼此询问说：这是点么一回事？这是新的教训，并具有权威。下令給善魔出名，善魔也聽同下的聲意逐 的存片了，加利座达附近谷主。 好，唔该。嗱，呢度就记载另一件事件啦，就系话嗱，即系哥法雍都喺加利利亚嗰度嘅，记唔记得个印象先？啊，记得嘛，上高吓。咁啊，佢话喺哥法雍咧，哥法雍咪打波六咪去个会堂里边。然後呢就我哋去過，我哋去過地方咪冧咗嘅，嗰個有個聖堂咪有啲玻璃，有玻璃睇到下低嘅，嗰度啦，嗰度個國法中啦。咁啊，就耶穌入個會堂教訓人，咁當時個會堂都冧咗啦，係咪？咁人人都驚奇佢教訓，點解驚奇咧？佢又搞笑到，因為佢教訓佢哋咧，正像有權威似的。咁我哋聽過啊，李志忠解釋啦。咩叫權威？我哋講嘢有時都要引用，阿邊個都係咁講啊？咁呢個人嘅咧，邊個咧就權威，係嘛？引經據典，我哋冇乜權威嚇、啊。我哋話要尊師重道，你咁講啫嘛。唔係孔夫子咁講噶，咁孔夫子都係權威嚇、啊。但係耶穌咧唔係喎，佢唔引用人哋嘅説話喎，佢自己講嘅嘢咧。好有權威咁喎、啊，以至到咩咧？佢話唔係好似其他經師，因為其他經師講嘅時候咧，要引用人哋嘅講法。啊、耶穌咧唔會，耶穌自己就即係解釋一個教訓。佢當時喺佢哋個會堂裏邊咧，即係遇到個情況啦，正啱有一個富有邪魔嘅人，所謂附魔，講得好聽就鬼上身嘅人啦、啊他大声的喊叫说，那这个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关啊？你为什么来到毁灭我们？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 嗯、 这个魔邪魔附魔的人讲了这些说话。 嗯 啊、附魔的人呢而讲了这些说话呢，其实为什么附魔会见到耶稣会讲这些说话呢？其实所谓邪正不两立，我们都听过啦。咁耶穌係天主子，耶穌出嚟宣講啊！咁呢個魔鬼咧見到耶穌啊，即係怕佢幾分啊已經，所以你唔該你唔好嚟搞我哋，即係因為當時嘅世界同社會仍然喺個所謂黑暗嘅勢力嘅控制之下，所謂黑暗世界控制之下，就係呢個世界話乜你咪做乜咯，係嘛？唔該你講良知，良知幾點根咧？你話你？啊！你講道德道都食得噶，係咪？所以即係人哋唔會諗呢樣嘢，但係耶穌所宣講嘅就唔係噶。天主話教我哋乜嘢，我哋要按照嗰樣嘢做嘛。所以呢個魔鬼咧就對即係對耶穌話納撒勒人耶穌，因為我講過耶穌係一個名字，但係可能有好多個人都叫耶穌，但係呢個人咧唔同第啲人，呢個納撒勒人耶穌，所以同你有咩相關？你哋竟然毀滅我哋咩？我只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咁样讲出嚟。但是耶稣就责斥佢哋话：，唔好出声，由佢声出去。点解耶稣责斥佢？咁既然魔鬼讲出嚟，耶稣你是天主的圣者，俾其他人听到唔好咩？好似表面上是好事，但耶稣完全唔想有呢件事出现。点解呢？因为啲人未悔改，未听到起真正听到喜讯，系嘛？咁耶稣要讲宣讲咗喜讯先，等啲人有个转变，然后先至承认呢个天主子耶稣基督咧，先至系一个真正一个渐嘅改变啊，真正嘅改变。所以咧，耶稣责斥佢话唔好出声，由佢伸出去。咁魔鬼咧就使呢个人咧，所谓抽咗只筋啊，驱完咗一阵，抽筋一阵啊。大声呼喊话：，大声一大喊一声咧，就由佢身上出咗去。咁呢个咁嘅征象咧，其他嘅人见到咧就好惊奇，惊奇咧彼此话啦：，究竟发生咩事？啊，呢件佢嘅教训，耶稣所宣讲嘅嘢，吓系好个新嘅、哦，同时佢嘅说话好有权威、哦，甚至咧呢、这个俾魔鬼上身嘅人咧吓。出现的事象的现象呢，这个魔鬼都要听耶稣所讲的东西。耶稣所讲的所做的这个事迹呢，传遍了加利亚附近各处。那 當然啦，即係而且聖經就好簡單兩句説話啫，就係個時間都好長，一段段好長嘅時間，一個講講講個都要講一頭幾個月啦，係嘛？或者係咪啊？咁就呢件事就傳咗出去啦。咁、okay? 然後再去另一件事蹟咯喎，就係、是。Gladys 幫我讀咯，八分六字，只有八分六字， 讀曬呢段啫。 讀曬呢段先。 他一出會堂，就同亞各伯和約望來到西門和安德勒的家裏。那時西門的岳母正躺著發燒，有人就向耶穌提起他來。耶穌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扶起他來，熱症即隨即離開了他。他就侍候他们。到了晚上，日落之后，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除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 咁啊，去完會堂之後，咁就同雅各伯、約望就兩兄弟，佢兩兄弟啦，嚟到伯多禄啊，西門嘅伯多禄啦，就安頓到屋企。佢話西門嘅岳母啱啱喺個時候有病發燒，啊，發燒係一種病嚟嘅，啊，咁呢一段咧就記載伯多禄嘅岳母嘅病。後面嗰一段仔咧就係、是、話所有患病嘅附魔嘅都帶到耶穌跟前啦。啊！呢兩樣嘢其實有一個想講出一樣咧，就係疾病等於咩咧？喺猶太人個嗰陣時候觀念裏邊咧，等於罪係佢哋嘅觀念就係、是、呢、這個人有病，梗係受到懲罰。咁、okay? 點解受到懲罰咧？啊，有罪啊！其實今日我哋即係如果冇講信教角度咧，都會有咁嘅觀念。梗係佢嘅前身啊，又佢嘅父母啊，上一代啊，搞成啲咩壞事啦、啊，所以而家咁啦、 啊，報應喺翻後代 啦、啊，報應出嚟啦、啊。嗱、啊，呢啲係人之常情一種觀念嚇，唔、啊、單止話當時嘅猶太人有，我哋中國人嚇、啊、都有咁嘅觀念。咁你話正常嚟講，邏輯性嚟講，我哋有病係咪等於做咗啲唔啱嘅嘢咧？某程度算都好可能喎。舉個例子，精神病，我想點解精神病啊？梗係佢做就係啲事做嗰時心做得唔得平安啊？ 心虧 啊，使佢承受好大壓力啊，令到佢精神恍惚啊，都有少少影響。雖然唔係好直接，係咪？第二樣嘢就係你如果身體唔健康，梗係亂食嘢啦，叫咗佢唔好食又食。咁即係一定有個所謂因果關係，所以即係人咁樣諗嘅時候都有少少原因，雖然唔係100%準確，都有啲原因喺度。咁當時嘅猶太人咧就係認為罪就疾病啊，疾病就等於好罪。咁耶穌醫好伯多禄嘅岳母，等於咩咧？喺佢哋嘅觀念講，即係佢個罪冇咗， 死 咗，死咗罪嗱，喺唔同嘅表達方式裏面咧，喺馬可福音嘅比喻都係講赦罪嘅。啊，後邊嗰條更加明顯就有叫一個人喺張牀走坦事啊。咁而後面呢一段咧就係、是、日落之後有人因為睇到嘛，哇！耶穌講啲嘢咁有權威，又趕個魔鬼出去，於是點啊？又自然去到伯多禄岳母度醫好個伯多禄嘅岳母嘅病。到咗晚上日落之後咧。啲人聽到啲咁嘅消息咧，就要將患病嘅父母都帶到耶穌跟前，成嘅人啊都聚集喺佢嘅門前。門前咧，嗱屋門前即係個屋前面啦嚇。屋裏邊咧就係教會，喺當時嘅觀念亦都有一種表達方式，就係屋裏邊嘅就教會。屋出邊咧係外教嘅地方。屋外等於教會外。咁去到要得到救恩咧，就要喺屋裏邊。嚇、啊！喺教會裏邊，咁所以咧，佢話所有嘅患病同埋附魔人都帶到佢個全城唔係屋前啦，跟前，全城嘅人都聚集喺個門前咧，就係、是、所想進入教會嚇、啊。耶穌治好咗好多患各種病症嘅人，驅逐咗好多魔鬼， 同时唔许可魔鬼讲嘢，因为魔鬼认识佢。魔鬼比我哋人更加叻，有一个超人性嘅认识对一啲事物，因为魔鬼精神体嘛，啊，只不过佢哋讲得好听就坏嘅，啊，走向歪嘅。咁但系由于佢个嘅精神咧，佢所以佢好多嘢了解知道，啊，咁耶稣咧就唔许佢认识耶稣嘅身份系天主子，系救世主，但佢唔可以讲，原因就耶稣佢要做嘅嘢咧未做好，啊，要时间喺度宣讲。Okay？好，35-39。 天上天云很黑，耶稣走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在那里祈祷。西门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追寻他，找到了他就向他说：众人都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到别处去，对邻近的村庄、村镇去吧，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他遂到加利纳亚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 嗱，呢度系再一段落咧，就系继续讲经过一晚啊，即系耶稣喺呢、这个成个城嘅人聚集喺佢面百多六嘅我母嘅腹嘅面前咧治病啊驱魔咁啊，等到清晨咧做咗一晚之后咧，天仲黑未天光，耶稣就起身到荒野里边祈祷。第一，佢其实都做咗好长嘅时间，好攰。第二咧，耶稣觉得需要祈祷，向天父争取力量啊。咁佢喺嗰度祈祷咧，西门同佢喺埋一齐都去揾佢。咁耶稣行开咗，避开咗群众去咗祈祷啫。咁而百多两西门咧，唔知道耶稣喺边啊，所以咧同埋雅各伯啊、约望啊、安德勒去揾佢啦。佢话揾到佢之后咧，就向佢话。众人都找你，大家都找你，找你做什么？可能找你继续治病啊、驱魔啦，是吧？耶稣就对他们说，让我们到其他地方去，到邻近的村庄去，好叫我们在那里宣讲，因为我是为这件事而来的，不是只是走去驱魔治病。没错，驱魔治病是一种神迹，对当时来说是帮那些人呢去認識多啲，即係所謂或者接納多啲咧，啊呢、這個人係特別嘅人物嚟嘅，但係耶穌更重要嘅咧係宣講佢嘅喜訊，佢救恩嘅嚟到，福音嘅嚟到嚇。咁、所以咧，佢話我哋為呢件事嚟嘅。於是佢哋到加利亞各地，即係加利亞各個省係大嘅嚇，我就唔係只係喺哥大翁。他说在他们的会堂里面宣讲，同时驱逐魔鬼，不单止只有为了小住而去不同的地方。咁、然后拉病啦，就阿爹继续帮你个忙。 到咗边度咧？ 最后咧，去到 你咧， 吓 到你屋企。有一个拉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抚摸他，向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那病立时脱离了他，他就洁净了。然后耶稣严厉警告他，立即催他走，并向他说：当心什么也不可告诉人，但去叫司祭检验你，并为你的洁净奉献回失所规定的金顶门当作证据。但那人一出去，便开始极力宣扬，把这事宣扬开了，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进城，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但人们却从各处到得跟前来。 嗱，喺有关赖病嘅教导咧嘅资料咧，旧约里边咧就好清楚嘅。咁我今日亦都唔读 詳細大家如果你有興趣可能有寫低翻嚟睇下，就立未紀十三章九至到十七節，立 拉拉叫系咪人生风趣？ 有类似麻风，不过咧冷病咧类似，不过唔系等于麻风。麻风 即系你个身体有乜粒嘢好痕痒啊！啲人都严重嚟污糟啊！啲咁嘅生锈嗰啲咁 嘅麻风，唔系等于麻风，唔系麻风，近似麻风。但系咧，佢哋当时嘅社会认为拉病喺度不治，哎有他。 啊，绝症唔系绝症嚟嘅，系喺皮肤病污糟时 咯。嗱，十三章九至十七节，同埋十四章一至三十二节。 十四 章边十三九至十七，十四一至三十二。喺呢度咧就有好多嘅详细资料讲赖病人喺犹太人之中，佢哋点样睇呢件事？如果有赖病，会怎样？如果康复就怎样？怎样才康复？这里呢耶稣马可福音就变成很简单才讲这件事。这个拉病来到耶稣面前，拉病是被社会舍弃的一群，因为拉病会传染，会传染的。如果我们用麻风这个观念就容易了解了。当然今天的麻风病都有控制得到啦。你早二十年前的麻风病人，或者早三十年麻风病人， 绝症 你不要 跟住嗱，就摆你嗰啲 island 度， 系啊，摆你孤岛度，孤顶山卡拉啊，冇人到嘅地方，唔得生活。咁其实而家中国都有喎，啊麻风病院就真系喺山卡拉啲地方嘅喎。 翻嚟炒。 你翻嚟抄，而家唔抄住。你寫低咧就得啦。 十三章十九啊，九至十七同埋 一 段 十四一至三十二。 一至三十二 ，OK。 十四章三十二节。 一至三十二 ，OK。 咁样因为有赖病咧，就唔可以进入正常人嘅生活环境。你一见到要远远有人嚟咧，你要自己嗌不见不见，唔该你唔好行埋嚟啊！因为呢，如果他行埋嚟，不是你的问题，染染到的问题，而是他们呢都会受人的惩罚的，即是更加不单止舍弃，可能被人掟死都不定的。所以呢就这个人呢就即是其实很惨的，即是人呢就当然啦，我同你可以交换你的交换，咁就冇嘢啦。但有一日即是David话，你个个都唔好同阿Peter都倾偈呀。咁我一日就冇所谓啫，倾一日偈系嘛？咁但系如果成世唔可以倾得交往，就好惨噶喎，好孤立噶喎，系咪？咁所以呢个人咧就跪喺耶稣面前，求耶稣帮佢医好佢。如果你愿意，我就能够洁净。嗱，呢个人嘅信德几大？即系相信耶稣医好佢，洁净唔系咁容易医嘅话，当时嚟讲，你咪拉病唔系咁容易医嘅喎。咁耶稣就动咗怜悯嘅心，伸出手嚟抚摸佢。哇！耶稣好奇怪喎、普通人避之则吉啦。喂，麻风人都唔该，你都行埋嚟啊！但耶稣动咗怜悯心，就伸出手摸佢。佢点呢？我愿意你洁净啦。既然你问佢话，如果你愿意，我就能够洁净。所以而家佢动咗怜悯心话，好啦。我愿意你洁净咧，耶稣虽然医佢呢度记载就话拉病立时脱离咗佢就洁净咗啦，啊洁净咗成个新嘅人喎，David 大动慈悲嘅心，我哋天又开始啊，同个边个老板麻雀啦，打高尔夫球啊，哇我以前个俾佢宣布话唔可以交往嗰种孤独感。冇晒啦，開始可以再次入翻個社會啊嘛，喺翻羣體裏邊啊嘛，係咪？咁但係耶穌咧就嚴厲警告佢話，同埋催促佢當心，乜嘢事都唔可以話俾人知，但係咧要叫司祭檢驗你，同時為你嘅潔淨咧奉獻梅瑟所規定嘅禮物，就俾佢哋作作證據。梅瑟有規定嘅。你洁净咗之后，你要俾司祭检验。你话奇怪，点解叫司祭检验？司祭唔系医生咁， 啊，即係我哋今日嘅觀念係咁啦，但係以前唔係咁噶嘛。嚇、啊，師就係即係佢有個好大嘅權威嘅，雖然唔係醫生，對於潔淨與唔潔淨咧，佢哋都有一種識嘅知識嘅觀念嘅嚇。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話你潔淨咗，當時嘅即係冇立未幾嘅記載咧就係、是、你潔淨咗咧，你要做啲咩嘢？但最重要一樣嘢，一定要秉師嘅檢驗先，睇你係咪潔淨咗。如果你潔淨咗有證明嘅，好似今日我哋去做咩嘢，又整啲水啲鼻涕證明你冇事啦。啊，當時點咧？就係、是、要奉獻一種禮物作為祭品，有錢嘅奉獻可能牛羊，冇錢嘅奉獻白鴿啊、斑鳩啊咁嘅嘢，即係都要做奉獻嚇、啊，作為一種標記。咁然後師就規定啊，你真係潔淨咗啦，咁你先可以翻翻社會嗰度生活嚇。咁、啊、所以咧，耶穌就提醒佢哋喎。佢話：你唔好話俾人聽啊，因為耶穌做咗啲唔係正常嘅途徑嘅嘢喎，喺度係咪？嗰、那個人賴病嘅，想求耶穌，本嚟應該離開啲噶嘛嚇，稍微耶穌就去摸下佢添咁，咪耶穌摸過佢，係咪自己都認為賴病咧？嗱、嗯、喺當時嚟講咧，係喎嚇，唔係只係個賴病，若佢耶穌變成不潔嘅喎嚇，但係耶穌本身係咩啊？佢係天主子嘛。佢唔會受呢個影響啦。咁所以耶穌為咗佢，為咗佢個宣，為咗呢、這個拉病人啦，就為咗佢自己宣講啦。佢話你要做呢樣嘢先，就施舍檢驗。點知呢個人咧，一切開始嘛，既俾先人將佢傳開去，佢都未必施舍檢驗。係啊，嚇咁啊，以至到耶穌唔敢公然進城啊，即係唔敢話俾人即係好似做咗做咩衰損偷摸摸噶嘛。所以呢留在外边，而人们呢就到处找他，说这个耶稣又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在这个时候是好事来的，但在法例上呢，在施制观念呢，施制的观念呢，他耶稣做坏了这件事，所以他不可以公然的其中的原因，第二样东西耶稣避免他的宣讲呢，即是他的传福音计划受到影响。好啦，喺呢一章里边咧，我哋读咗咧，几多节啊？读咗一共就45节，吓、啊、有唔同嘅段落，唔同嘅内容。咁首先咧，去翻马太福音，去翻马太福音，吓、啊，去翻马太福音，就读咗40几节啦，45节啦。咁首先有冇问题先？雖然我想講多啲，不過唔緊要，唔好話為咗多咁，係咪有問題就提咗先。 首先你話到耶穌捉摸呢個賴病人啦，依家我去啦，捉摸呢個係唔啱啊！喺觀念上，猶太人嘅觀念上，咁其實喺佢哋嘅法律上有冇寫嘅？ 翻對象唔得。 即係觀念上嘅。 嚇、啊！法律上， 法律上，法律上唔可以咁樣就接觸摸 接觸嘅 嚇，接觸唔得佢 嗰度寫耶穌就呢樣罪啦。 接觸就係變咗不潔。 嗯，因為耶穌寫嗰度嘅度讀嘅時候，佢話佢可憐呢個人，所以佢摸咗佢咁啦。 耶穌嘅愛超越過佢嘅法律。 呀，所以佢就摸咗佢，佢就冇事啦。但係要經過，即係要經過嗰個司祭證明咗冇事啦，咁佢先至能夠傳出去，係咪？係。 但係阿 Gertrude 嘅意思係話，佢耶穌係犯咗佢哋猶太人嘅法律。 咦，咁樣講，如果耶穌俾人哋拉，最後俾人拉公義會審佢嘅時候，呢、這個都可以係一個證據嘅喎。點解佢話佢啊？ 可以， 係啊。 但係佢哋話佢最後又話佢哋揾唔到任何可以告佢嘅證據啊嘛。係 嗰、那個係比拉多講啫，比拉多話揾唔到佢有咩違反你哋猶太人 啫嘛。啊，冇有羅馬人嘅法律咯，因為羅馬嘅法律至於死嘅冇，耶穌冇犯得啦。猶太人喺咩法律之下會至於死？就係、是、你反對羅馬人。或者你帶領群眾 去作反，咁你就好似誒拉啊嘅咁樣巴拉巴咁，可以成為施舍。 猶太人就係為耶穌犯咗法，但 係 佢哋冇權處死耶穌，所以佢攞去比拉多度。但係比拉多佢就覺得喺我法律上嚟講，呢、這個唔會係施舍嘅。 嗯， 其實佢係動咗憐憫啲心，就醫好個拉病人。 嗯， 即係佢唔應該做嘅喺猶太人嘅法律嚟計。咁會唔會等於於譬如猶太人喺安息日係乜嘢都唔做嘅，但係而佢咧，耶穌咧就會做咗啲 善事啦，所謂咁佢亦都係犯咗猶太人嘅法律啦。 係啦，係啦，冇錯。我哋喺第二章啊，第二章就有啦，就有講安息嘅問題。第三章又有，第二章嘅尾段同埋第三章嘅第一段落，係講安息嘅問題咧一樣。所以耶穌唔係徹底，唔係完全跟隨猶太人嘅嗰種。特別是法利賽人規矩的做人，因為法利賽人的規矩呢是超越了天主的要求的。法利賽天主的要求說安息日你要休息，不可以做事，他為了保證他們不會犯安息日，於是將所有很多事都定為什麼叫安休息，什麼叫工作，挖條火柴都可能是工作等等，將嗰啲嗰個規矩咧擴展到好多濕碎嘅嘢，於是咧使到人咧好容易所謂犯咗安息嘅佢哋嘅規矩。其實天主嘅意思唔係咁樣。 嗯，因為猶太人嘅法利賽人嘅法律係佢哋自己定 嘅。法律唔係本身最先嘅法律好簡單嘅啫，譬如天主創造天地之後第七日休息、OK？休息的意思是做了六日工作嘛，人需要休息。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就我说他们为了担保我们不会犯了天主的法律呢，于是将那些每一个法律呢，天主规定的呢，很细微分析得很细微。 即是用他自己想法律的呢， 是啦，于是将这些细微的东西呢，你做了这个就不行，你做这个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就定了。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我們笑話到就連按鈕都不行、你就不按鈕都該第二個人要幫你按鈕，沒錯。 猶太的法律就更加 法利西人，不是猶太法利西人的法律 更加嚴過猶太人的法律。 譬如給一個例子，禁食這個例子，天主的法律是每年是禁食兩次、對不起，每年是禁食一次。 天主的法律， 天主的法律就是猶太人 天主的法律。在哪裡找到 在勒未記，勒未記受章下、但是法利西人呢實實在在造成的現象呢，強調的每個星期禁食兩次。他超越的法律是超過多少倍？ 很多倍咯、 一年一次本年，他現在一個星期56個星期，百多倍、即是他覺得如果我守到那些法律，你一定守到天主的法律，沒死的，一定升天國，即是他們的觀念是這樣、但是問題即係點樣禁食嘅意義啊？精神喺邊度咧？可能佢哋冇睇到個精神嘅層面，只係睇到嗰啲咁嘅法規條。 即係白紙黑字嘅規條啫。 係啦。好，有冇其他嘢？ 好似我問翻少少，因為我上堂冇嚟，唔知你有冇講馬爾谷咧？佢係咪羅馬嘅希臘人嚟㗎？羅馬人嚟。 羅馬人唔係，其實唔係羅馬人，係呢、這個點講啊？係猶太人。 但 是他 在 羅 馬生活 的，猶太受落的統 治下，但他在 羅馬時 代，羅馬時代 都是猶 太， 羅馬時 代。你如果不過我沒有寫下，即是錄音有第一節的錄音就是講個背景最少的， 因 為 我看到那時候我就不太明白，他是沒有 說明馬爾谷是差不多是馬爾谷百多六的徒弟。 是啊，我知道，但我就不知道他，因為他沒有說是什麼人，只是說耶穌出世而已，我 才會輸入的。有。Thank you。 如果沒有呢，我只是再提一提幾個概念給大家印象深一點的，就是屋外屋外的問題。在當時寫這個馬爾谷福音的時候，初期教的時候，他因為有些字眼不可以很明顯寫出來，因為有政治的因素，正如今天你在中國大陸講宗教的時候，你有些字眼都可能不講得的、你擔保王姐都有特別的信息，不可以的這樣。所以呢，他用那些字眼有些含義的， 譬如教會內呢就屋裏面，教會外呢就是屋出面。OK， 一舊就是講到，是那個出面，這個概念其中之一。第二個概念呢就是那個罪和疾病，是有病病痛，就是一種等於犯了罪，你健康康復呢就等於卸了個罪。咁然後呢光明與黑暗，大家明白，就是同光明就是耶穌基督，黑暗就是罪惡的勢力，所謂撒旦啊魔鬼是同一個概念的。那個四十日啊是一種象徵性的數字，不是只是數好像我們今天24小時已經數四日，而是記錄了就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就算做什麼都應該做起的，除了我們賣屋賣不出之外。咁啊，然後咧，曠野就俾為一個即係避開呢個世界嘅混雜，而去一個幽靜， 去避靜嘅地方。 係啦，要避靜嘅地方啦，冇錯啦。穿開嘅意思咧，就重建天人嘅關係。以前就係因為人完咗犯罪之後，製造個阻礙，而家再次溝通翻啦。然後所有做司祭啊、君王啊、先知啊，都有富有啊。咁其實我哋都有富有， 堅振 啊，堅振，我哋堅振富有啊。所以我哋受咗聖神嘅富有，意思就係話我哋成為，我哋領受咗堅振聖神咧，成為天主嘅仔女，成為一個宣告福音嘅分享基督個使命嘅一個人。好，咁因為時間就停咗唔好多啊，咁我就唔開始第二章嚇，大家唔介意話唔講咁多嘛，係嘛？咁我哋下星期繼續咧講第二章，希望大家睇兩章，第二、第三章，雖然未必講得曬，不過買個福音， 第二章、 第三章係啦，即係我哋講得幾多就幾多。